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在格拉齐亚的两个孩子中间，11岁的小姑娘奥罗拉是像她的，没有她好看，比较粗糙一点，略微有点瘸腿。她脾气很好，性情快活，对人亲热，身体非常强壮，很有志气，可惜缺少天分，只想闲着一事不做。克里斯朵夫很疼爱她，看她挨在格拉齐亚身旁，等于看到了两个年龄不同的格拉齐亚。那是一根枝干上的两朵花，达芬奇笔下的圣家庭、圣母与圣安娜，是同一个笑容变化出来的。你一眼之间把女性的两个阶段，含苞欲放和花式山兰的景象同时看到了。这是多美多凄凉的景象，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花开花落。所以一个热情的人会对姐妹或母女同时抱着热烈而贞洁的爱。克里斯朵夫便是在爱人的子女身上爱着他的爱人，他的一颦一笑，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岂非都是他眼睛没有睁开以前的生命的回忆吗？岂非也是他眼睛闭上以后的未来的生命的预告吗？男孩子雷翁纳罗刚好9岁，他像父亲，比姐姐俊俏得多，因为父亲的血统更细气，太细气了，已经因贫血而衰败了。他很聪明，很有些恶劣的本能，会奉承，会作假，大蓝眼睛，淡黄的长发像女孩子的，肤色苍白，肺很娇弱，近于病态的神经质，那是他一有机会就会利用的，因为他天生就会做戏，特别能抓住别人的弱点。格拉齐亚偏疼着他，第一是做母亲的，对身体单薄的孩子总是要宠爱一些，其次他像那些老实而善良的女人一样，觉得既不老实又不善良的儿子特别可爱，因为自己一向压制着某些性格，可以在他们身上发泄一下，同时这种儿子叫他回想起那个使他又痛苦又快乐，也许被他瞧不起但私下仍旧爱着的丈夫。那都是些异香扑鼻令人心醉的花木，在下意识的暧昧而温暖的花房中生长着。格拉齐亚虽是尽量的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奥洛拉仍感觉到有高低厚薄之分，因此心里不大舒服。克里斯朵夫猜到他的心事，他也猜到了克里斯朵夫的心事， 两人不知不觉地互相接近，不像在克里斯朵夫与雷翁纳罗之间暗中有股反感，那反感在孩子方面是用撒娇的方式来掩盖的，在克里斯朵夫方面是认为可耻而易纳的。他克制自己，硬要自己喜欢这个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把他当作格拉齐亚生的。他不愿意找出雷翁纳罗的恶劣的天性和令人想起另一个男人的特征，他竭力在孩子身上只看到格拉齐亚的灵魂。心明眼亮的格拉齐亚的确把儿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反而因之更爱他了。在孩子身上潜伏了多年的肺病终于爆发了，格拉齐亚决意带着孩子去躲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所疗养院里，克里斯朵夫要求陪他一同去，他为了照顾舆论把克里斯朵夫劝了。克里斯朵夫看到格拉齐亚这样过分的重视礼教，心里很不舒服。格拉齐亚走了，把女儿留在了高兰德家里，但他不久就感到孤单的可怕，周围的病人只讲着自己的疾苦，气象森严的自然界似乎对那些残废的人扮着一副冷冰冰的脸，那帮可怜虫手里捧着痰盂，偷偷的你瞧我，我瞧你，眼看死神的影子在邻居身上渐渐的扩大。格拉齐亚为了躲避他们，从巴拉斯旅馆搬了出来，租了一所木屋和他的小病人单独住下。海拔的高度非但没有减轻雷翁纳罗的病势，反而把他加重了，热度更高了起来。夜里格拉齐亚焦急万状，克里斯朵夫远远的凭直觉感觉到了，虽然朋友信上只字不提。格拉齐亚硬着头皮撑着，心里很希望由克里斯朵夫作伴，但他当初不许克里斯朵夫跟着来，现在也不敢告诉他说我支持不住了，我需要你。一天傍晚，格拉齐亚站在木屋外面的走廊里，心中苦闷的人最怕这黄昏日落的时间。他看见，自以为看见，在架空铁道的小站通到屋子来的小路上，有个男人急匆匆地走着，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有点踌躇，微微地勾着背，抬起头来望着木屋。格拉齐亚赶紧躲到屋子里不让他看见，把手压了胸口，激动到了极点，笑了出来。虽然格拉齐亚对宗教并不热心，却也跪在地下用手捧着脸，觉得需要感谢什么人。可是那男人还不上门。格拉齐亚回到窗口，躲在窗帘后面张望，那男人背对着一片空地外边的栅栏，在靠近木屋大门的地方停着，不敢进来。而格拉齐亚的心比他更慌乱，一边微笑一边轻轻地说着，你来呀，来呀。终于他下了决心打铃了，格拉齐亚早已到了门口，把他开了进来。他的眼睛好似一头怕挨打的狗，嘴里说着，哦，对不起，我是来多谢你。格拉齐亚回答着，然后说出了自己是多么焦急地盼望他来的。克里斯朵夫全心全意地帮助格拉齐亚看护病势日渐沉重的孩子。孩子对他非常凶暴，说出许多恶毒的话，不再掩饰仇恨的心理。克里斯朵夫认为是疾病所致，他那时的耐性是从未有过的。他们俩在孩子床头一连过了好几天痛苦的日子，尤其是病情危急的那一夜。过了那一夜，似乎没有希望的雷翁纳罗居然得救了。两人守在睡着的孩子旁边，觉得快乐到了极点。 格拉齐亚突然站起身来，拿起大衣，拉着克里斯多夫往外跑，在雪地上走着。寂静的夜里，天上亮着瑟缩的星。格拉齐亚缠着克里斯多夫的胳膊，欣欣然呼吸着那股凛冽的和平的气息。两人难得开口，根本没有一句影射他们爱情的话。回来的时候，格拉齐亚站在门外的台阶上，因为孩子得救而眼中闪着幸福的光芒，叫了声：“亲爱的，亲爱的朋友。”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表示，但两人都觉得彼此的关系变得更神圣了。经过长时期的休养以后，格拉齐亚回到巴黎，在巴西区租了一所屋子，不再顾及什么舆论。他觉得自己颇有勇气为了朋友而冒犯舆论了。从此以后，他们亲密的程度是格拉齐亚觉得，倘若因为怕人议论而把两人的友谊再藏起来，未免太懦怯了。他随时招待克里斯多夫，和他一起出去散步、上戏院，当着众人跟他挺亲热的谈话，谁都以为他们俩是一对情侣了，甚至高兰德也觉得他们过于招摇，和格拉齐亚隐隐然提了一句。格拉齐亚微微一笑，拦住了他的话，若无其事地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可是格拉齐亚并没有给克里斯多夫什么新的权利，他们不过是朋友而已。克里斯多夫和他说话的时候，口气老是那么亲切恭敬，两人之间再没有什么隐瞒的事，一切都彼此商量。克里斯多夫不知不觉地在格拉齐亚家里有了相当的权威，格拉齐亚常常听从他的劝告。自从在疗养院中过了一冬以后，格拉齐亚完全变了。忧虑和疲劳损害了他素来结实的身体，便是精神也受到了影响。虽然以前那种使性的脾气还留着一部分，他可另外有一点更严肃、更沉着的气息，更加想努力进修，慈爱待人，不叫旁人痛苦。克里斯多夫的无所为而为的温情、纯洁的心地把他感动了，他预备将来把克里斯多夫已经不敢再希望的幸福给他，就是说跟克里斯多夫结婚。克里斯多夫自从被格拉齐亚拒绝以后，从来没有向他再提那个话，也不敢再提，但他对于这个不可能的梦想始终抱着遗憾。尽管他尊重朋友的话，但是格拉齐亚把婚姻看作完全虚空的议论并没有使他信服，他还是相信两个相爱的人用一种深刻而虔诚的爱情相爱的人的结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到他和亚诺夫妇相遇之后，心里更觉得遗憾了。亚诺太太50多岁，她的丈夫已经到了65、6，两人的外貌都似乎不止这个年龄了。他发胖了，亚诺太太又瘦又小，皮肤有点打皱，从前已经那么弱不禁风，现在只剩一丝气了。从亚诺退休以后，夫妇俩隐居在内地，在死气沉沉的小城市中，与他们半睡半醒的麻痹生活中，他们已经和时代隔绝了，只有报纸还把世界上的喧扰带来一些明日黄花的回声。有一回在报上看到克里斯多夫的名字，亚诺太太写了一封亲热的短信给他，稍微带着客套，表示他们知道他的成功很高兴。克里斯多夫接到信也不通知他们，立刻搭着火车动身了。他到的时候，亚诺夫妇正在园子里坐在一株槐树底下朦胧出神。 始方盛夏，天气很热，像鲍格林笔下的老夫妻一般，两人手握着手，在花棚下面打着盹儿。阳光、睡眠、衰老，使他们觉得重颠颠的，掉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梦境中，大半个身子已经埋了进去。两人的温情始终如一，那是生命最后的微光，彼此手拉着手。渐渐熄灭下去的肉体中，还有一阵暖气，互相交流。克里斯朵夫的访问，使他们想起了所有的往事，欢喜极了。他们谈着过去的日子，回顾之下才显得多么光明。亚诺很有兴致地说话，却记不起这个那个的姓名。亚诺太太在旁边提醒他。亚诺太太不大开口，更喜欢听人家说，但当年的许多形象在他沉默的心中保存得很新鲜，他们一闪一闪地透露出来，像一条小溪中的乱石子儿。他那么亲切，那么同情地望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明明觉得他那时想的是谁，可是大家都没有说出奥利维的名字。亚诺老人对太太表示出那种絮烦而动人的关切，不是怕她冷了，就是怕她热了，又用着非常操心的不胜怜爱的神气端详着那张心爱的憔悴的脸。亚诺太太却对着疲倦的笑容努力安慰她，叫她放心。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们，又感动又羡慕，这便是所谓白头偕老的景象。丈夫在太太身上连岁月的磨蚀都爱到家了。他们彼此说着，你眼睛旁边的鼻子上面的那些小皱纹我是认得的，看着他一条条的刻下来的，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可怜的灰灰的头发一天天的褪色了，和我的一同褪色了，并且一部分也是为了我。这张细腻的脸被煎熬我们的疲劳苦难磨得虚肿了，发红了。我的灵魂因为你和我一起痛苦，一起衰老，所以我更爱你了。你的每一条皱纹为我都是过去的一阙音乐。可爱的老人们战战兢兢地在一块儿过了一辈子，快要在和平恬静的黑夜中一块儿睡下去了。看到他们，克里斯朵夫悲喜交集。哦，这样的生命多有意义，这样的死也多有意义。克里斯朵夫回去，不免把这次访问告诉格拉齐亚，但是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感想。但格拉齐亚感觉到了，克里斯朵夫说话之间常常出神，把眼睛向着别处，话也是断断续续的。格拉齐亚望着他，微微地笑着。克里斯朵夫心里的骚乱把格拉齐亚传染了。那天晚上，格拉齐亚独自在卧室里的时候，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他把克里斯朵夫的叙述温了一遍，但眼前的形象不是那对在槐树底下打盹的老夫妻，而是他朋友不敢吐露而热烈希望着的梦境。于是格拉齐亚心里充满了爱，躺上了床，熄了灯。他想到，是的，错过这样的幸福是荒唐的，罪过的。能使你所爱的人快乐，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吗？ 子吗？难道我爱着他吗？格拉齐亚静下来，不胜激动地听见他的心回答说：是的，我是爱他的。正在这个时候，隔壁孩子的卧室里忽然有一阵急促的、声音嘶哑的咳呛。格拉齐亚马上竖起耳朵。自从儿子害病以后，他老是担着心。他问儿子，儿子不回答，只是继续的咳呛。格拉齐亚赶紧下床，走到了他的身边。儿子气哼哼地抱怨，说是不舒服，一句话没有说完又咳了。啊，什么地方不舒服呢？儿子不回答，只是哼哼唧唧地叫苦。哎，宝贝儿，你说呀，哪儿不舒服？ 不知道。 啊，是这样吗？ 是。嗯，不是，我不知道，我浑身都不好过。 说到这儿，儿子又剧烈的、过分夸张的咳了起来，把格拉齐亚吓坏了。他觉得儿子是故意要咳嗽，但看着儿子浑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又觉得冤枉了他，便抱着他和他说些好话。儿子渐渐的安静了，可是只要母亲想走开，儿子就会立刻咳起来。格拉齐亚不得不打着寒战站在床头，因为儿子不许他去穿衣服，要他抓着他的手，儿子也要拉着母亲的手到完全睡着为止。那时格拉齐亚才冻得冰冷的上床，又是急又是累，没法再把刚才的梦做下去。那孩子有种特别的本领，会猜透母亲的心。我们往往发现，但很少到这个程度。血统相同的人有这种本能，只要眼睛一扫，就能知道对方的思想，从无数不可捉摸的征兆上猜到。这种天赋经过共同生活的训练，当然更有进步，但在雷翁纳罗是被他处心积虑的恶意琢磨得愈加尖锐了。阴损别人的欲望使他眼睛格外的明亮，而他又是恨极了克里斯朵夫。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孩子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从来没有得罪过他的人怀着仇恨呢？往往是由于偶然。只要孩子有一天自以为恨某个人，这个恨就能成为习惯，而且人家越是开导他，他越固执。起先他不过是玩弄仇恨，结果却真的恨起来了。但有时还有一些更深刻的理由，超过儿童的想象力的，儿童自己也不觉得的。自从看到克里斯朵夫的最初几天起，弗莱尼伯爵的儿子对于他母亲曾经爱过的人就有了恨意。后来格拉齐亚心里想嫁给克里斯朵夫的时候，仿佛孩子在直觉上是当场感觉到的。从此他就一刻不停地监视他们，紧跟着他们。只要克里斯朵夫来了，他就不肯离开客室，或者正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闯进去。更厉害的是，倘若母亲独自在家里而暗中想着克里斯朵夫的话，他会坐在旁边用眼睛盯着母亲，只把母亲看得非常难堪，几乎脸红了，母亲只得站起来掩盖慌乱的心绪。他又顶高兴地当着母亲的面用难听的话提到克里斯朵夫，母亲要他住嘴，他偏偏说个不停。要是母亲想惩罚他，他就用害病来威吓。这是他从小用惯而极有效力的手段。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挨了骂，就想出了报复的办法，脱光了衣服，赤裸裸地躺在地板上，叫自己受凉。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有一回，克里斯朵夫带来了一个曲子，特意为格拉齐亚的生日做的，不料被雷翁纳罗拿去弄得不见了。后来人家在一口柜子内发现了，已经给撕成了一条条的。格拉齐亚冒了火，把孩子狠狠地训了一顿。于是雷翁纳罗又哭又叫，跺着脚躺在地下打滚，大大地发了一场神经病。格拉恰吓坏了，只得抱着他哀求他，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从此他成为了主人了，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并且几次三番拿出这个有效的武器。人家简直弄不明白，他的神经病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后来他也不限于在人家违拗他的时候做报复了，而只要母亲和克里斯朵夫想一块消磨一个黄昏，他就纯粹凭着恶意来捣乱了。他甚至于因为闲得无聊，因为想做戏，因为要试试自己的威力能够到什么程度而玩这个危险的把戏。他极巧妙地发明许多古怪的歇斯底里的花样，有时饭吃到一半突然抽搐起来，把玻璃杯翻倒，或是把盘子打破。有时在楼梯上用手抓着栏杆，手指痉挛，说是伸不开了。再不然他肩膀底下像针刺一般疼，直叫直嚷的打滚，或者是要闭过气去了。自然他结果也闹了一场真正的神经病。但他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克里斯朵夫和格拉齐亚都被他吓住了，他们再也不得安宁，悠闲的谈话、看书、音乐，所有这些微薄的幸福为他们当作天大的乐事的，从此都给破坏完了。每隔许多时候，小坏蛋把他们略微放松一下，或是因为玩得腻了，或是因为恢复了孩子的脾气，想着别的事，于是他们赶快利用。凡是这样偷来的时间，每小时都显得特别宝贵，因为没把握是否能从头至尾的不受扰乱。他们觉得彼此多么亲近呢，为什么不能长此下去呢？有一天格拉恰自己也表示了这种遗憾，克里斯朵夫便抓着他的手问：是啊，为什么呢？你是知道的，朋友。格拉齐亚不胜怅惘地笑了笑。不错，克里斯朵夫是知道的， 知道格拉齐亚为了儿子把他们的幸福牺牲了，知道雷翁纳罗的手段并没有瞒过格拉齐亚，但格拉齐亚还是心疼自己的儿子。克里斯多夫知道，那种盲目的骨肉之爱是最优秀的人把所有的牺牲精神都为了要不得的或是没出息的儿女消耗完了，以至于对一般最有资格消受的自己最爱的但不是同一血统的人反倒没什么可给的了。克里斯多夫虽则很气，有时想杀死这个破坏他们生命的小恶魔，结果仍旧默默无闻地忍了下去，懂得格拉齐亚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于是他们俩都放弃了心中的念头，不再做无意的反抗。他们分内的幸福固然被剥夺了，可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两颗心的结合，并且就是为了放弃幸福，为了共同的牺牲，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肉体的关系更密切。个人都对朋友倾吐心中的苦闷，也听着朋友的苦闷，互相交换之下，连悲哀本身都变作欢乐了。克里斯多夫把格拉齐亚叫做忏悔师，凡是他的自尊心感到屈辱的弱点，他都毫不隐瞒，同时又过分责备自己。格拉齐亚一边笑着，一边劝解这个老孩子的过滤。克里斯多夫甚至对格拉齐亚说出物质方面的窘况，但那是先要格拉齐亚答应了，不给他任何帮助。他也声明不接受任何帮助之后才说的。这是克里斯多夫非为是不可，而格拉齐亚也加以尊重的最后一道骄傲的防线。格拉齐亚因为不能使朋友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便尽量把他最重视的东西，他的温情给他。克里斯多夫没有一个时间不是觉得被格拉齐亚温柔的气息包裹着。早上醒来睁开眼睛之前，夜里闭上眼睛之前，他都要先做一番爱情的默祷。在格拉齐亚方面，醒来的时候或是夜里几小时睡不着的时候，他总想着我的朋友在想念我。于是他们周围布满了和平恬静的气息。格拉齐亚的健康受了损害，他老是躺在床上，或者整天睡在一张躺椅上。克里斯多夫每日来跟他谈天，念书给他听，把他的新作品给他看。于是格拉齐亚从椅子上站起来，撑着虚肿的脚，一拐一拐地走到琴前，弹着克里斯多夫拿来的音乐。这是格拉齐亚所能给克里斯多夫的最大的快乐。在克里斯多夫的学生中间，格拉齐亚和塞西尔两人最有天赋，但在塞西尔是本能地感觉到而并不了解的音乐，对于格拉齐亚是一种懂得很透彻的美妙和谐的语言。格拉齐亚完全不知道人生与艺术中间有什么恶魔的因素，只拿自己玲珑剔透的心把音乐照亮了，把克里斯多夫的心也给照亮了。朋友的演奏使克里斯多夫对自己所表白的暧昧的热情了解得更清楚了。就在自己的思想的迷宫中，克里斯多夫闭着眼睛听着他，跟着他，握着他的手，从格拉齐亚的心中再去领会自己的音乐，等于和这颗心结合了，把它占有了。这种神秘的交流又产生出新的音乐，犹如他们生命交融以后的果实。有一天，克里斯多夫送给格拉齐亚一册选集， 都是他和朋友的生命交织起来的乐曲。他对格拉齐亚说，这是咱们的孩子，不管是否在一起，两人的心永远息息相通。在幽静的古屋中消磨的夜晚又是多么的甜蜜，周围的环境似乎就是为了衬托格拉齐亚而安排的，轻声轻气而非常亲切的仆役对他竭尽忠诚，同时又把他们对女主人的敬意与关切转移一部分到克里斯多夫身上。两人一同听着时间的歌曲，看到生命的水波流逝，觉得其乐无穷。格拉齐亚的身体虚弱，不免使他们的幸福染上一点不安的影子。但格拉齐亚虽则有些小小的残废，心胸却是那么开朗，那些说不出来的疾苦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他是他亲爱的，痛苦的，动人的，脸上放射光明的朋友。有些夜晚，克里斯多夫从他的家里出来，胸中的热爱要溢出来了，等不及明天再跟他说，便写信给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格拉齐亚。他们想了几个月这种轻浮，以为能永久继续下去，孩子似乎把他们忘了，注意旁的事。但放松了一个时期，他又回过头来，这一回可抓着他们不再放手。阴狠险毒的小子，非要把他母亲和克里斯多夫分开不可。他又做起戏来，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只乘着每天的性子做到哪儿是哪儿。他想不到自己对人家的损害，只想拿捣乱做消遣。他纠缠不休地逼着母亲，要母亲离开巴黎到远方去旅行。格拉齐亚没有力量抵抗，而且医生也劝他去埃及住些日子，不应当再在北方过冬。最近几年来精神上的刺激，永远为了儿子健康问题的担心，长期的踌躇，面上不露出来的内心的斗争，因为是朋友伤心而伤心。总之，影响格拉齐亚身体的事太多了。克里斯多夫对这些都很明白，而且不愿意再增加他的烦恼，所以虽然离别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使他很悲伤，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想法延缓格拉齐亚的刑期。两人都强作镇静，但相互感应之下，他们真的变得心平气和了。日子到了，那是九月里的某一个早上，他们现在七月中一同离开巴黎，到和六年前他们相遇的地方很近的安加蒂娜，消灭了离别以前的最后几星期。五天以来阴雨不止，他们不能再出去散步，差不多单独留在旅馆里。大部分的旅客都留了。最后一天早上，雨停了，但山顶上还盖着云。两个孩子和仆人们先坐了第一辆车动身，随后格拉齐亚也出发了。克里斯多夫把格拉齐亚送到山路曲曲弯弯，望着意大利平原急转直下的地方，潮气透进车棚，他们俩紧紧靠在一起，一声不出，也不彼此瞧一眼。四周是半明半暗的异样的天气，格拉齐亚呼出来的气在面网上结成一片水雾。 克里斯多夫隔着冰冷的手套，紧紧压着格拉齐亚温暖的小手，两人的脸靠拢了，隔着潮湿的面网，克里斯多夫吻了吻那张亲爱的嘴。到了山路拐弯的地方，克里斯多夫下来了，车辆埋在雾中不见了，克里斯多夫还听到车轮和马蹄的声音。一片片的白雾在草原上漂浮，织成密密层层的网，寒色的树木似乎在网底下哀吟，没有一丝风影，大雾把生命窒息了。克里斯多夫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浓雾，重新上路。对于一个不会过去的人，什么都不会过去的。一朝离别，爱人的魔力更加强了。我们的心只记着爱人身上最可宝贵的部分，远方的朋友传来的每一句话都有些庄严的回声在静默中颤动。克里斯多夫和格拉齐亚通信的口吻变得沉着含蓄，好似一对已经受过爱情磨练的夫妇，因为过了难关，手搀着手走着，对于他们的前途和脚力很有把握了。个人都相当的强，足以支持对方，领导对方，也相当的弱，需要受对方的支持与领导。克里斯多夫回到巴黎，他本来不愿意再去，可是自己发的这些愿有什么用呢？他知道在那边依旧能找到格拉齐亚的影子，情势的发展仿佛和他暗中的愿望串通一起，把意志推翻了，使他看到在巴黎还有一件新的义务等着他。消息灵通的高兰德告诉克里斯多夫说，他的小朋友耶南正在胡闹，素来溺爱儿子的亚格丽娜不再管束他了，他精神上也在经历一个苦闷的时期，自顾不周，没有心思再管儿子。自从那次可悲的情变把他的婚姻和奥里维的生活一起毁掉以后，亚格丽娜闭门不出，过着很稳重的生活。巴黎社会扮着伪君子的面孔，把他当作瘟疫一般隔离了相当的时间，又来亲近他，他可是拒绝了。他不觉得为了自己的行为在这些人面前有什么惭愧，也认为无需向他们负责，因为他们比他更要不得。在他所认识的女子中，有半数是无声无息的戴着家庭的假面具做的。他觉得痛苦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害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唯一的爱人。他不能原谅自己在这么贫弱的世界上失去了像他那样的爱。这些遗憾和痛苦慢慢的减淡了，剩下来的仅是一种郁闷，一种瞧不起自己瞧不起别人的心理，还有是对儿子的爱。他因为所有的爱没有地方可发泄了，便统统倾注在母爱里，使他对儿子一无办法，没有力量抵抗他的任性。为了披解自己的懦弱，他硬要相信这是向奥里维补赎罪过。在某个时期内，他可以对儿子温柔到极点，后来又厌倦了， 马上不闻不问。一会儿他用苛求的过分倾心的爱和乔治纠缠不休，一会儿又觉得厌烦了，什么都由着乔治去做。他明白自己教子无力，心里懊恼得很，但并不改变方法。等到他偶尔想要把做人之道依着奥里维的精神改塑一番的时候，结果真是可叹。奥里维的悲观主义对他母子俩都不合适，他只想用感情来控制儿子。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两个人不管怎么相像，除了感情以外究竟没有别的联系。乔治耶南很受母亲的吸引，喜欢他的声音，他的姿态，他的动作，他的柔媚，他的爱，但他觉得精神上和母亲完全是陌生的。在母亲方面，只要到青春期的第一阵风吹起来，把儿子吹远去了，他才发觉这种情形。于是他惊异愤慨，以为儿子的疏远是由于别的女性的影响，便很笨拙地想消灭那些影响，结果反而使儿子离得更远了。其实他们一块生活的时期，素来各转各的念头，对于双方的分歧点抱着自欺欺人的幻想，因为有些表面上的共同的好物而以为彼此相同。但等到孩子从模棱两可留着女性气息的阶段转入成人的阶段，那些共同的情感就没有了。雅格丽娜很心酸地对儿子说，我不知道你究竟像谁，既不像你父亲，也不像我。这样他更使儿子体会到两人之间的不同，儿子暗中还因之骄傲，同时也有点焦躁不安的情绪。上一代跟下一代对于彼此格格不入的成分，永远比对于彼此接近的成分感觉得更清楚。他们都需要肯定自己的生命，即使要用不公平的行为或扯谎做代价也在所不惜。但这种感觉的强弱是看时代而定的。在古典时代，因为文化的各种力量在某一个时期内得到平衡，好比有陡峭的山坡围绕着一块高地，所以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水准并不相差太大。可是在一个复兴的时期或颓废的时期，那些往往是往上攀登或往陡峭的山坡冲下去的青年，往往把前人丢得很远。而乔治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正在攀登山峰。在思想上、性格上，他没有过人的地方，无论学什么能力都差不多，成绩没有一样是超过中上的。可是他入世的时候已经毫不费力地比他的父亲，比那个在短短的一生中消耗了一笔不可估计的智慧与毅力的父亲高出了几级。他的理智在世界上才睁开眼来，就看到了周围这一片仅仅有几点炫目的微光的眼睛，一大堆的可知与不可知，敌对的真理、矛盾的错误，为他父亲不胜烦躁地摸索过来的。但同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一件武器可以利用，那是奥里维从来没有认识的，那就是他的力。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